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年七个星期， 请嚟唔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 与 CEO 对话二零二二， 十月九日星期日起，下周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伤发生十四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和杨立门为大家主持。杨立门你好。 陆宇光大家好。 第一节的时间想讲讲，就嚟紧就是星期四十月六号，政府就将会放宽部分的社交距离措施。不知道大家包括是市民以至到做不同行业的业界，大家期不期待呢？嚟紧就星期四开始啦，有些措施是会放宽的。包括餐饮处所每台的人数上限将会由八个人增加至到十二人。所有表列处所的时由现时的每组人数上限八个人亦都将会放宽至到十二人。酒吧酒馆和夜店夜总会的每台人数上限就由四个人就是放宽至到六个人。而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就由120人增加一倍，就增加至到240人。以及就是以往的邮轮公海游的熔断机制就将会取消。对于餐饮业来讲，会不会都是一个好消息呢？杨立门。 餐饮业的行業的人士咧，就對呢樣嘢喺之前嘅階段咧，都有不同嘅意見。有啲就係話，你又放寬咗，即係零加三啦，咁好多人離開咗香港，咁即係會唔會係令到本地嘅餐飲業，即係嗰個得到嗰個嘅即係新嘅消費嘅份額係會低咗咧？咁樣嚇，咁但係咧就因為有消費券嘅刺激啦嚇，咁咧就聽講呢一兩日嚟講，即係業界嗰個反應係唔錯嘅嚇。雖然就話即係消費券。以往嚟讲咧，就即系多数都系即系零售啦，咁跟住都有20%-30%咧，系即系餐饮嘅咁样吓。咁听讲话，即系嗰个消费市场都唔错，即系餐饮业。咁我喺即系过去嗰个周末咧，都会见到有市面上系比以往嘅礼拜日嘅夜晚咧系多咗人嘅，即系我见到咁嘅情况咯吓。 消费券咧就已经喺过去嘅10月1号咧就已经发放咗新嘅一期啦。但嚟緊啊，十月六號咧就會再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即係每台人數嘅上限再會增加 啊。 咁啊，會唔會話令到個生意市道係比更加好咧？咁其實咧，但係咧就亦都有啲嘅業界都講到話啊，其實咧雖然話每台人數嘅上限係放寬翻啦，咁但係咧就有啲嘅限制咧都仍然係維持住嘅。咁譬如話咧係營業時間啦，嚇而家嘅餐飲處所即係餐廳啦，咁佢哋嘅營業時間都只能够去到半夜的12点，而酒吧也都只能够去到凌晨的2点。对于有些可能是主力做晚市的一些餐厅处所来讲，可能是有些影响的。而现在就是譬如要进入酒吧以及是宴会的人士是需要先做快速抗原测试，这个的要求也都是维持住。当然啦，这个措施都实施了一段时间，但是对于有些人可能真的比较即兴去参与这些聚会或者是进入这些处所， 可能咧都係會有少少即係做多一步嘅地方啦。 嗯，係。不過咧，就政府而家最近即係隨住疫情嗰、那個即係唔好話下降啦，起碼平穩嚟嘅情況啦。咁因此咧就放寬咗好多關於即係飲食方面嘅限制嘅嚇。咁我諗酒樓餐飲業，尤其是酒樓業嘅人士咧，最歡迎應該就係嗰、那個即係宴會人士嗰個上限咧，由120咧放寬至240啦嚇。因為佢哋最賺得錢多或者最即係有賴嗰個嘅生意嗰、那個。那個來源就是一些擺大圍酒席的、就是、宴會，現在放寬到240就都可以利用回、就是、年尾即係假趣，即、就、係、是、嗰個季節嚇，即係亦都有好多即係假期，啲人擺好多，譬如生日酒啊，或者結婚酒啊，或者係一啲大型嘅宴會啊等等咧，都應該可以受惠得到嘅。 咁、啊、如果計翻240人嘅宴會係12人一台，咁、即係擺咗20圍啦嚇。咁、究竟啊，就係、是大家覺得放寬到20圍夠唔夠咧？又會唔會希望再放寬多啲咧？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各位咧就對於今次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星期四開始咧，有咩意見嘅話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楊立門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又關注咧關於遊輪業嘅情況啦。剛才都講啦，星期四開始咧就會取消遊輪公海遊嘅熔斷機制啦。咁根據現行嘅機制咧，其實就有一啲嘅熔斷嘅情況，咁包括話咧，只要遊輪咧係有十名嘅乘客或者係1%嘅乘客咧。確診嘅話咧，呢、這個遊輪咧就要熔斷三日啦。咁過去一段時間咧，都有唔少嘅遊輪業啦、旅行業嘅人士咧，都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咧去到取消呢個熔斷機制，去到吸引翻咧遊輪業咧就係喺翻香港嗰度營運嘅。咁而事實上咧，亦都有啲嘅遊輪咧已經係將佢哋嘅基地咧係撤離咗香港，去咗新加坡啦。咁而家先至取消話呢個嘅熔斷機制。咁幾時先至可以吸引到啲遊輪業翻翻嚟香港營運呢？ 係啊，其實我都覺得呢一個遊輪業嘅熔斷機制咧係過分即係嚴苛，我都喺不同場合都即係曾經即係表達過呢個意見啦。我自己亦都係即係去過，即係即係舊年去過一次嗰啲公海遊嘅嚇。咁其實佢哋嗰個防疫嗰個措施咧做得非常之嚴謹嘅嚇。咁與此同時咧，就好多餐飲業咧。就放寬啦嚇，咁咧就佢就算你而家入餐廳嚇、啊，即係而家放寬咗好多啦，咁亦都但係都始終係唔使話即係嗰啲食客啊係要出示即係嗰個所謂即係核酸檢測嘅咁，咁但係上遊輪咧，其實個上去之前都要做翻個核酸檢測嘅，咁所以佢其實佢嗰個要求咧係比一般嘅餐飲業咧係高好多，咁無奈咧即係而家先至去放寬翻即係呢個遊輪嗰個限制咧，都我覺得都係稍遲嘅啦，因為你好多即係遊船公司咧都已經將啲業務咧係搬離開香港，即係翻唔到放棄香港作為母港嗰個地位嘅啦，咁去到第二個新嘅碼頭，咁佢亦都開始接新嘅客噶啦嘛，咁你要佢而家開始翻翻嚟咧，點都要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去安排，或者等人報名啊等等，即係嗰個嘅整備嗰個時期頗長應該。 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我哋亦都講開咧遊輪業啊，咁大家對於係遊輪業嘅安排又有咩嘅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都請嚟遊輪碼頭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就有環美遊輪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班志榮啊，班志榮你好， 你好， 係你好。首先都問下你關於係取消遊輪公海遊嘅熔斷機制啦，你嘅反應係點樣啊？ 我哋好歡迎取消呢個熔斷機制，因為今年初都有遊輪公司需要停擺三個禮拜，即船係好嚴苛啊，冇錯。不過我哋都要重申，仲有好多限制啊，除咗熔斷機制啊，譬如仲有個滿載率啊，有限制啊，對 75%嘅載客容量啊， 冇錯，同埋對船客同船員嘅測試要求未澄清，就之前話係咪之前之後每日中間都要做測試啊？咁係做 PCR 啦，定係做 RAT 啦，定係做點樣嘅？係呢個未澄清， 同埋我都要重申，其實呢、這個淨係講公開有。 嗯。 不過而家全國大多數國家係已經行緊啲國債嘅行程嘅。 嗯。 係唔會只係公開有啊，所以香港嘅政策係相對比較嚴啊。 哦，即系呢一次嘅放宽咧，系只系适用于公海游啫， 冇错。 就政府系完全就呢、這、一个完全面即系恢复翻邮轮呢个旅游呢一种嘅活动咧，系完全冇讲过噶，系嘛？即系话暂时系根本你唔可以开始去计划系搬一啲嘅邮轮嘅航线翻嚟香港添噶，即系国际航线嘅邮轮嘅航线吓， 冇错，系啊。 哦， 所以。其他世界是除了北亞、除了香港和北亞幾個國家是已經取消了所有限制，和現在是跟2019一樣。不過我們現在是香港正在講緊公海遊，有限制的公海遊。 剛才我們都講到話，就是早前有郵輪公司就因為香港的防疫政策呢，就是決定是將它的基地呢就是離開香港去到新加坡啦。那你自己預計啊，就是其實香港現在都逐步踏上就是放寬復常的路啦，幾時才可以有郵輪呢返嚟香港營運呢？ 我覺得是完全都要看政策的，是如果政策可以做到好吸引，好吸引就基本上跟國際接軌，都有一些機會可以部分復返行程。不過再快是可能幾個月時間就可以有部分。不過如果是話幾時可以做到好似2019，咁就要幾年啦。 嗯，嗱，如果政府而家是話俾你哋聽，嗱，而家我澄清翻啦，就呢個放寬咧，就係唔止公海遊啦，所有國際航線都可以即係翻翻嚟香港啦，咁樣嗱，即管係咁樣咧，你覺得譬如話船公司佢哋其實係要做啲咩嘅功夫，先至可以將第一條即係航線搬翻嚟香港咧？之前係有幾多時間做啲邊咩嘢先可以將嗰條航線搬翻嚟香港？ 啲遊輪公司其實而家，所有遊輪公司的所有船是已經在行海，只不過不來香港，所以他們要做的準備不像兩年前重開的時候那麼多準備已經有一些國際遊輪在有很久之前做的計劃，可能四年前做的計劃是出年春天來香港，不過現在他們在這裡憂慮著咁我究竟去唔去到？咁算会行啊，不过停唔停香港系另外一回事啊。因为佢哋差唔多而家要同佢哋啲客讲，你好唔好飞香港再搭我哋嘅船啊？因为如果你冇得坐啊，系咁，我哋要改个港口啊，同埋你啲客都要改机票啊，飞去边度接船咧咁样。 随住即系香港嘅入境政策就放宽啦，咁早前已经放宽至0+3，咁亦都有社会声音要求咧就继续放宽至到0+0啦。咁其实你哋预计即系外地嘅游客会唔会都开始可以以香港作为其中一个嘅邮轮嘅中途站咧，或者邮轮公司会唔会都可以开始安排香港作为一个中途站咧？ 其实出年春天是有些邮轮公司是有这个计划的，不过如果我们不是很快可以confirm 可以保证 是有得做，那他们会取消，很多是已经取消了，那些邮轮公司安排这些国债 的大行程呢，平时都是三年前的事，所以就算我们现在今天是取消了所有限制，我都要做到好像2019都要三年了。不过中间有一些是 未取消出年嘅行程， 嗯嗯， 所以我哋希望可以保留。 嗯，你要留翻嗰啲希望。 呢几岁 、嗯？ 跟住我哋都希望啲可以应付本地客嗰啲游轮，可以揾个机会排船翻香港。难系几难嘅，机会唔系好多，不过都有少少机会。不过我哋要继续放宽。啲條件或者似其他國家取消曬，啲限制。 不過去年有公海遊嘅時候，我見到即係起碼我參加嗰次公海遊啦嚇，個生意都唔錯嘅，即係當然全部都係差唔多，全部都係香港人啦嚇。咁其實你頭先講話即係做翻香港本土嗰個市場，哪怕係真係公海遊啦，繼續嚇，或者去一啲譬如附近嘅目的地啦，譬如東南亞、日本啊咁樣，咁其實都係一都有得做嘅，係咪？ 我相信有得做。如果淨係公海遊嘅話咧，相對冇舊年咁吸引，因為舊年我哋都冇得飛去第二度，咁今年係已經有得飛第二度啦，所以公海遊。其实2019都有公开有嘅，都会有市场嘅。不过冇旧年咁吸引，旧年都可以吸引到好多未有坐过游轮。以前话永远都唔会坐游轮嗰啲人都有 第一次坐，系 而且都好中意，都反应到好，所以唔系冇机会做。不过相对嚟讲啊，如果净系做公开有咁。一部分人会有其他选择啊， 冇错系。你觉得政府当局可以做到啲乜嘢去或者鼓励到一啲即系游轮公司系翻嚟香港咧？有冇啲乜嘢嘅诱因啊，或者补贴啊等等？你觉得系需要政府去提供嘅咧？ 我觉得最好嘅诱因系好政策噶，做好政策噶，就钱你系。俾唔晒啊！你俾几多钱都唔够吸引一个载到5000人嘅船系特登派到香港啊！不过政策要第一吸引啊，就要接轨啊，同国际啊。第二要透明啊，因为问题系旧年咧有好多方面系唔清晰，跟住啲邮轮公司唔清晰就有啲有啲唔開心嘅事發生咗，因為佢哋預唔到會有咁嘅反應，係如果買一啲應變機制啊，所以要透明。其實呢啲政策要全部登到網上啊，就俾大家睇到啊。就政府而家俾嗰啲淨係一部分啊，不過仲有其他未 print 出嚟啊，未俾大家睇啊呢啲。要探明，跟住都要要穩陣啦。就希望就政策唔係一路變，一路變，一路變。如果穩陣又吸引又透明又夠長曬，啲遊輪會翻嚟。其實最好就係取消曬。 OK， 嗱，潘志榮啊，都想問埋關於而家遊輪碼頭嗰個狀態啊，因為其實遊輪碼頭咧就附近有一啲嘅地段咧，就係用咗嚟做社區隔離設施啦。咁據我哋了解，係咪即係遊輪碼頭裡面其實都有部分嘅一啲社區隔離設施係做緊嘅？而家個狀態係點樣啊？ 冇錯，遊輪碼頭入面都有呢啲設施啊。咁據我哋所知，而家入面啲人係越嚟越少啊，係啲院舍嘅密切接觸者。咁呢啲人好似越嚟越少，我哋都希望可以快啲結束。不過應該都會做到11月尾。不過我哋都唔驚會有船咁快嚟，就算今日取消都唔會有船就即刻突見係海港見啊！ 即其實以往一段時間其實係有幾多個床位喺呢個遊輪碼頭入邊咧？咁你話見到即越嚟越少人個情況係點樣噶？ 入面嘅嘢唔係我哋直接。管理啊，就几多病人啊，几多护士啊，就点样管啊？不过原本 春天有千里張床，跟住縮鎖咗，縮到依家有800張床啊。咁其中淨係一部分喺度用緊啊，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準時結束咁樣。咁样最好啊，系大家都可以开始做啲预测嘅，就结束咗之后可以点样准备啊？ 系，阿潘兆荣，我都想再问一问咧，就香港附近嗰几个即系热门嘅旅游目的地咧，即系佢哋嗰啲邮轮服务系咪已经完全开放晒噶啦？即系除咗大陆之外咧，我谂内地系应该都未开放嘅，系咪？ 系啊，系，其实可以话全个世界加埋亚洲嘅香港。以南的地方 是 香港以北的地方未回 复的即是日韩都未开回的 韩国我不是很清楚日本呢是他们做他们自己国内、 哦、 国内邮轮、大陆其实都有他们的国内邮轮就访问一些其他国内 城市 跟着台湾其实理论上都是国内都得不过国仔是我哋北亚是未有呢啲国仔、 嗯， 不过净系北亚，其 全世界已经 开 放 晒， 开 放晒啦，已 经系。OK， 好， 唔该 晒 你啊， 班志荣，多谢你啊 ，thank you 你哋。班志荣就系环美邮轮码头公司董事总经理嚟噶。咁如果大家想就住邮轮啦，同埋系食肆嘅放宽，有咩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529宗新冠确诊个案，3186宗是本地感染，再多3名阳性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963名患者死亡。学校方面，有509间学校呈报921宗感染，涉及767名学生同154名教职员。有20间学校，共23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两间安老院舍同4间残疾人士院舍分别有院友确诊，合共26名密切接触者要接受隔离。医管局话，现时有1700名。新冠病人留医，当中34人危殆。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预料零加零入境检疫势在必行，又指最早今个星期公布，最迟今个月第三个星期。他说周边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已经完全取消检测，本港抗疫概念应该由严防输入变为严防重症，如果仍然停留在嚴防輸入，被人搶走旅客，香港只能夠望梅止渴。田北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要對外經濟復常，回復以往競爭力，檢測病毒的程序是考慮的決定因素。他相信沒有一個旅客希望冒著要去隔離酒店的風險來港。他認為安心出行形同虛設，沒有意思，又質疑今時今日仍然有多少人因應安心出行執法。港股在10月首個交易日下跌，恒生指數一度失守17000點，低見16906點，創11年新低，最多曾經跌近320點。收市報17079點，跌143點，跌幅0.8%。全日主板成交额633億元，比上个星期五缩减25%。英国财相关浩庭在各方反对声音之下宣布撤回减税计划，今次是首相卓惠斯上台不够一个月以来，政府首次在重大政策大逆转。关浩庭发表声明说，已经听到意见，取消45%的税率已经分散大家应对国家面临挑战首要任务的注意力，因此他宣布不会继续有关计划，不会取消对年收入超过150,000英镑人士、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政府喺星期四啊，嚟緊星期四開始咧就會放寬部分嘅社交距離措施啦。咁、包括頭先都講到啦，咁就係話食肆嘅每台人數上限咧，將會由八個人增加至到十二個人啦。咁、而咧係宴會嘅人數上限亦都係由120人增加至到240人。咁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咧、關於取消遊輪公海遊嘅熔斷機制啦。咁、各位聽眾有啲咩嘅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唔知大家會唔會因應住呢個嘅措施嘅放寬，可能係宴會上面啦嚇，咁、可能進取咗，或者係可能邀請多啲親朋戚友去到參與呢個宴會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咁、楊立梅，不如喺呢個時間都揾嚟一啲嘅飲食業界同我哋傾咯。 好啊， 電話旁邊咧有會所一號嘅集團總經理蘇玉平啊，蘇玉平你好， 你好 啊，你好。 嗱，你哋都有做一啲嘅中式嘅餐飲處所啦，嚇做一啲嘅宴會嘅生意啦。嗱，今次嘅放寬對你嚟講個幫助有幾大啊？ 哦，非常之多謝你哋嘅即係interview 啊。咁其實咧個放寬咧對我哋嘅影響咧非常之正面啊，非常之大，因為其實過去咧我哋無論客人嘅查詢啦，或者每一個月舉行宴會咧，其實客人都要好即係好唔安心咁樣，要睇住政府嘅政策，然之後去進行一個即係理應係人生好愉快嘅一個事情，但係由於即係種種嘅政策嘅限制啦，令到佢哋都要即係懷住一個好憂心嘅情況咧嚟去進行。咁但係而家政府放寬咗嘅情況底下咧，去到每一台十二人啦，同埋咧個宴會上限去到240人咧，其實都已經大部分咧客人嘅需要咧，即係一般一個婚宴其實平均咧都係15至20位左右啦。其實就亦都已經大部分客人都可以好安心咁舉行一個佢哋好正常嘅宴會。咁當然我哋都好希望政府可以隨住呢一個嘅疫情個舒緩啦，亦都逐步逐步咧再放寬多啲現時尚存嘅一啲限制啦，例如即係譬如要睇呢一個嘅快速測試啦，因為其實而家每一個宴會舉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同事咧都好疲於奔命咁樣咧，要睇好多唔同衛生署要求我哋去做嘅一啲即係事項啦，包括咗要 check 每一個客人嘅針卡啦，佢嘅快速測試嗰個記錄啦。其實我哋都好憂心嘅，因為都好驚如果有走失咧，其實我哋就作為一個營運者咧，我哋就會被即係去停嗰個運作咧，亦都會影響到好多客人嗰個宴會啦。咁所以我哋每一個咧都要好謹慎咁樣咧嚇，即係去檢視咯。咁如果你話日後咧可以再進一步咧，可以放寬埋即係復常，好似以往去舉行宴會咁，唔需要話咁多限制啊嚇，咁就我諗客人會更加可以享受到一個婚宴入邊咧嚇嗰個愉快嘅感覺咯。當然其實而家都非常之正面嘅啦，因為好似我哋啱啱舉行咗星期六嘅時候舉行咗一啲開放日啦，其實過往咧。客人落到嚟咧，佢哋都只係睇下個場地啊，查詢下。但係喺過去嘅星期六日啦，見到咧有70%嘅客人咧都即時嚇 係 決定到落訂，因為佢哋好開心就係即係可以佢見到政府咧現行嘅政府咧係真係我自己都覺得好感恩咯。佢哋無論睇一啲即係科學化嘅數字啦。市民的反應啦，佢哋都好迅速咁去回應咯。 Okay. 我覺得好鼓舞就即客人嚟講咧，其實新人咧都見到現行嘅政府咧，佢哋嘅反應咧，我相信佢哋對前景咧都係樂觀嘅。所以咧，好、okay. 多客人都開始問緊咧，2023年嘅年底啊啦，2024年嘅年頭啦。其實都已經即時落訂了 係嗱，我想問，我有趣問一問咧，就係、是、之前已經落咗訂嗰啲咧，即係因為以前限咗係即係120人啦嚇，咁啊最多都係即係10多位咁樣嚇。咁而家呢個消息出咗，佢哋會唔會加翻碼，即係訂翻多啲嘅位數或者人數增翻多啲咁樣咧？ 係，你應該係楊生係咪啊？ 係啊， 你好， 你好，你好。 係楊生，多謝你嘅查詢先。 係 咁就 就有關呢方面呢，其實因為政府都係啱啱宣布咗個政策係掃天啦，咁就所以我相信其實嚟緊呢陸陸續續會進入咗我哋宴會嘅旺季啦，11、12月一月左右啦，咁就我絕對相信客人會提升佢哋嗰個位數嘅，即係政府即係個上限，因為其實我哋頭先都提及過啦。以往呢未有疫情嘅限制，即係未有社交距離嘅限制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平均食數呢係去到20-22啦。咁自從呢疫情底下呢，其實客人呢已經將佢哋嗰個需求呢，即係嗰個食數個要求呢配合政府嘅需要呢去到120人㗎啦。咁而家呢放寬咗呢，我絕對相信呢其實佢哋會提升嘅，因為其實結婚呢是很多客人都很想呢，很多新人都很想跟他們的親朋戚友聚首一堂，因為始終這個是人生大事啦，也都是一件開心事，所以其實大家都很想多些人聚首一堂，而且已經困了兩年了， 明白， 所以其實都很想適逢其會可以大家開心一下咯。 okay. 蘇玉平啊，除了即是婚宴之外啦，其實你自己見到有沒有其他類型的宴會都可能因為這個宴會的人數上限放寬而可以即再去到出現翻咧，即係譬如話係一啲嘅公司聚會啦，譬如一啲嘅大型嘅機構嘅一啲宴會啦，咁你自己見唔見到呢啲嘅宴會翻嚟啊？ 見到啊，陸生你好啊，多謝你。係咁就依一個宴會嗰方面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咧有唔少嘅查詢咧，因為其實除咗婚宴係11、12月旺季之外啦。嚇！一個嘅12月至到3月咧，亦都係公司宴會嘅一啲周年晚宴啦，或者係春茗嘅旺季嚟嘅。所以政府依次嘅放寬咧，對我哋嚟講咧係非常之正面同埋鼓舞嘅。因為我哋嘅旺季係進入咗嗰個時間，咁就所以如果政府可以再進一步咧去放寬，譬如即係啲小朋友啊，或者係啲即係。不需要撩鼻啊，咁樣咧，其實係因為其實佢哋大部分咧都已經有嗰個疫苗針卡，亦都政府而家有好好嘅系統，就係話如果你個疫苗針卡係接觸過一啲確診者，你個疫苗針卡已經係會變咗紅碼。其實亦都即係我絕對相信政府依個咁好嘅系統底下係個資訊係好迅速嘅。咁所以其實係咪仲需要即係咁多嘅程序咧？其實因為呢啲程序咧，始終對客人咧都會構成有少少咧嘅卻步嘅。咁啊，講翻公司宴會啦，公司宴會更加即係查詢係多咗嘅。但係始終如果你話要撩鼻啊或者各樣嘢咧，咁都係有少少阻力嘅。但係個查詢相對以前嚟講係多翻，同埋亦都有客人咧係即時咧。confirm 即 係 落訂嚟緊呢一個嘅春茗嘅 嚇。好，我再想問一問咧，就係除咗你頭先講咗嗰啲幾個限制都仍然係維持之外咧，仲有冇邊啲限制你覺得係譬如要放寬咧？嗱，譬如話而家仲要限咗你12點一定要即係收啦嚇，即係營業時間要到12點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現場嘅表演咧都仲係即係禁止嘅喎嚇。咁你哋個會所係咪都有啊呢啲咁樣嘅即係宴會係有現場表演嘅宴会咧， 系啊，杨生，多谢你。系因为咧，其实即系好似头先即系提及过啦，一啲公司宴会啦，其实好多时咧，公司宴会都有啲咧，即系佢哋啲同事咧都会好多台上嘅表演嘅，亦都好大型嘅啲表演。我见过啲歌唱比赛啊， 系啊， 直头舞龙舞狮啊， 系啊。 其实佢哋都希望藉呢个机会系热热闹闹，但系如果你话冇咗现场表演呢样嘢咧。其實對他們來說都是有少少阻滯的。另外回應楊生剛才你說12點的那個限制啦，12點的限制呢對我們宴會來說當然是放寬就更好啦，但是如果你說現時呢我想這個12點的限制呢對我們的影響呢就不是那麼顯著，因為始終呢現在一般人呢都會是11點零鐘都會完的了個宴會，反而呢對我們的限制呢最大影響呢我希望呢在不久的將來都可以放寬呢就是240人這個人數的上限，因為其實好即經過了即係2019年啦，兩至三年嘅疫情啦，其實好多公司咧，其實佢哋真係好想同啲同事咧 凝聚一下，因為大家都呢兩年係抗疫底下咧疲勞咧，大家都好辛苦啦。咁所以好多公司咧，其實佢哋係好希望咧，即一啲春茗啊，或者係一啲周年晚會咧，希望同大家咧，無論一啲商會都係啦，希望同啲客人聚首一堂啦，或者同同事即係。凝聚共識咁樣凝聚埋一齊啦， okay. 即係開心啦。 嗱，最後想問埋咧，其實而家即嚟緊啦，星期四咧，就算話放寬人數嘅上限之外咧，但係仲有一個台與台之間嘅一個足夠距離嘅喎。咁根據政府而家嘅規定咧，都仲係講緊台與台之間要有 1.5 米嘅距離。咁所以就算咧就人數個上限係放寬啦，咁但係即係究竟個場夠唔夠大，又要容許嗰個足夠嘅台與台之間嘅距離咧？咁你哋嘅場係咪可以處理到咧？ 我哋嘅場地咧都 so far 都 OK 嘅，因為我哋都即係幾做大型嘅宴會啦，咁所以其實呢一點我哋都可以處理到嘅嚇。咁反而人數嘅上限咧嚇我哋都好希望政府可以盡快放寬咯。又因為公司宴會咧通常咧都去到咧成25位至到30位嘅嚇，依啲係一般性個數量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可以放寬去到冇上限咧，其實我哋試過搞過一啲宴會咧係過100位嘅。咁所以咧而家都依啲大型嘅宴會咧，其實都叫停咗嘅。我哋都希望即係可以放寬埋依啲咁嘅限制咯。 係， 不過將來。 好啊，唔該曬蘇玉平， 多謝 兩位主持，多謝，好 ，thank you， 蘇玉平咧就係做有宴會嘅工作嘅會所一號集團總經理嚟噶。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 to be living in a bubble， 英文个意思系乜嘢咧 ？Living in a bubble， 口语里面几常见嘅字面嘅意思咧，就活喺一个气泡当中一个 bubble 里面。意思咧，其实咧就系咧。可以话好离地，其中一个解释，另一个解释可以话佢系完全系与世隔绝啦，活喺自己嘅世界里面啦，对呢个现实世界嘅事咧系一无所知咧。我哋可以话呢个人系 living in a bubble。俾个例句大家啦 ，Have you been living in a bubble？ OK， 譬如一个人系连可能搭的士要几钱都唔知嘅，你可以话 Have you been living in a bubble？ 咁就系咧呢个讲法啦。大概意思咧就系 to be living in one's own world 咁样。咁当然 bubble 咧就 bubble。Okay, to be living in a bubble. 另一个讲法呢 to be out of touch. 咁 out of touch 当然就唔系 exactly 一样嘅意思。out of touch 就系好离地。Okay, 完全同呢个现实生活常人嘅生活系完全一啲关系都冇嘅。咁就叫 out of touch。而 living in a bubble 就系活喺你自己嘅世界里面。好，今日就系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楊立滿啊，咁雖然咧就早前政府就話會喺今個星期四開始放寬呢個部分嘅社交距離措施啦，咁但係有幾樣嘢咧就近期社會上面都有討論，究竟係咪可以再放寬，或者係繼續要維持嘅咧？咁嗱，其中一樣咧就係其實嚟緊嗰個嘅限聚令啊。仍然都會係四人嘅上限啫，咁有啲即係我諗限聚令呢樣嘢咧，咁喺疫情期間，大家都即係社會都廣泛討論啦，即係究竟喺呢個限聚令嘅人數同餐廳裡面嗰個每台人數上限有唔一致，咁點樣理解呢件事咧？咁會唔會話即係12人食飯就得，咁但係出到去咧喺街上面就要四人限聚咧？咁呢個有啲討論啦。 係啊，其實呢樣嘢真係令到好多人咧都長期都係不解嘅。有一个问题嚟嘅吓，即系点解仲要维持一个喺公众地方？好多公众地方咧，其实都系室外露天嘅地方啦吓。咁系维持一个四人嘅限聚令嘅。咁即系话譬如话你喺酒楼已经放宽到12人一围啦，个个都唔戴口罩添啦吓。咁喺里边食饭，食完饭出嚟一家人12人咧。你就唔可以一齊走咯，即係你理論上根據法律咧，你哋要四個咁樣離開呢一個嘅酒樓，去到公眾場合去搭車咁樣，即係呢樣嘢係即係其實幾荒謬下嘅。不過咧就即係政府亦都唔會有一啲即係咩。 我哋唔期望佢有啲咩實質嘅回應啦嚇，即係佢都覺得係啊，你慢慢嚟啦咁。咁呢個我哋希望佢盡快檢討一下啦嚇。 嗱、另一件事咧就係安心出行啦。咁而家市民進入表列處所係需要掃描安心出行啦。咁但係隨住咧就係、是、第五波嘅疫情，即或者近期啦嚇，近期嗰個嘅疫情咧其實亦都係多咗一啲嘅大型爆發啦。咁變咗咧係要去到追蹤嗰個嘅需要，追蹤嘅需要咧。睇落咧又好似少咗，咁早前咧其實衛生防護中心被問到咧，安心出行對於追蹤嘅作用嘅時候咧，都講到話咧就係而家個疫情平穩啦，咁大型爆發都少見啦，咁已經減少咗利用安心出行追蹤嘅需要啦，咁、有啲醫生咧都提議話啊，其實呢個安心出行咧已經完成咗歷史任務，其實可以取消，又應該點樣理解咧？嗱、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科技創新界嘅議員邱達根同我哋傾下，邱達根你好。 你好啊， 你好， 你又点睇安心出行嘅功用啊？ 我觉得其实系咪话完全冇咗佢嘅功能呢？而家咁，我觉得都仍然系一个记录嚟嘅，即系大家去咗唔同嘅处所，其实都系一个记录嚟嘅。咁、所以我睇老实讲喺而家呢一刻，大家市民用咗咁耐啦吓，咁、其实我谂香港人真系大家都好乖嘅，亦都好守法。咁一路都大規模使用一個 app 咧，你如果問我喺一個城市嚟講都唔容易去咁樣去用。咁而家其實我個人睇法啦，我個人睇法，我覺得喺零加三未有太多海外遊客入嚟嘅時候，其實真係 in case 啦，即係唔好講句，如果真係有啲一個唔同嘅 turn 令到個疫情有變化，咁你保留翻喺度用都好嘅。咁而家亦都市民啊各方面可能大家都已經慣咗啦，係一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啦吓，咁但系稍后其实如果真系零加三之后再有改，我哋系咪真系要保留？我觉得真系要谂谂嘅政府，因为譬如你一零加三始终我谂都要睇住旅客数字啦，你旅客数字入嚟嘅人唔算多，咁如果旅客真系大规模嚟香港，人哋愿唔愿意嚟装个咁样嘅 app 吓记录自己行踪咧？即系佢出入啲场所有啲咁不便咧？咁我相信大部分嚟嘅遊客都未必滯嘅。咁如果你真係有好多旅客嚟嘅時候，你又有呢啲要求，咁到時你唔做就好似形同虛設。你要人哋做就於人不便，尤其是啲旅客嚟嘅時候。咁呢個如果係真係我哋稍後去零加零嘅時候咧，我諗真係要諗一諗，到時係咪仲要 keep 住安心出行？ 係，我想問一下咧，嗱，而家好多人都係都安心出行咧，因為佢哋都要入。即係嗰啲所謂表列處所啦，去餐廳食飯啦嚇，咁亦都要即係因為嗰個疫苗通行證啦嚇，咁就篤咗之後先至再篤嗰個針卡嘅。咁你覺得嗱，而家因為嗰個安心出行咧，嗰個所謂追蹤嘅功能咧，就差唔多冇噶啦。唔係話佢冇，而係政府根本都冇用嗰個安心出行去真係去追蹤嗰啲病症啦嚇。咁其實用但係疫苗通行證，我覺得都係有維持嘅必要啦。咁其實係咪可以將兩者係分開獨立咁樣去做嘅咧？ 咁之前我哋。曾經講最理想都是合一添，即係你其餘個 app 入面可以你篤一下，咁就認咗你有冇打針同埋記錄埋你入去。咁當然啦，嗰、那個喺個系統入面你要有另外一啲設置啦。咁後來就政府冇使用到啦。咁變咗而家就變咗都係要針卡一個係喺你個醫健通嗰度，或者你 eHealth 嗰度。咁另外就喺安心出行，你去記錄你個場所嗰度。咁變咗你而家嚟講。我都覺得喺呢一刻呢既然做開啦吓，我覺得咪照做返囉。因為你如果淨係你有冇打針去入個場所，但係你去個場所你唔篤個安心出行呢，你就又未必留低到個記錄。雖然喺呢一刻呢，當然你話使用嘅機會非常低，或者甚至乎冇啦，即係政府冇喺啲一啲大型嘅群聚爆發一啲疫情嘅擴散嚟到跟蹤翻，或者揾佢哋已經冇用啦。咁都係頭先嗰句，即係大家要衡量一下，即係會唔會我諗唔係醫學專家啦，問醫學專家啦，即係會唔會真係 touch wood 疫情又有啲唔同嘅變化嚇？咁變咗會有個疫情嘅加重啦，呢個第一啦，要考慮啦。咁第二就係於人不便嗰樣啦，於人不便嗰樣嘢，而家有幾多人仍然覺得係會令到佢增加咗個負擔呢？定係其實好多市民我咪朋友都好似習慣咗啦，咁用開就算啦，繼續用啦。咁呢度入面要衡量一下囉。 咁但係即係頭先雖然講我哋講好耐安心出行嗰個嘅追蹤功能啦，咁但係其實所謂追蹤功能咧，係當嗰個人士進入過一啲有確診人士去過嘅處所，咁呢個嘅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咧，就會俾翻一個嘅警告警示俾嗰、那個電話嘅用家啦。咁其實咧，如果真係政府要主動去追蹤咧，透過疫苗通咧已經可以追蹤到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安心出行可以繼續用，咁但係其實佢要喺場所度掃嗰個二維碼。是不是这个可以是考虑去到取消呢？ 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时间真的是在零加零的时候，因为第一我之前都写过几篇文章啦，亦都提议过给政府啦。其实现在就算我们计划一些大型的活动呢，或者展览啊、比赛啊等等呢，零加三呢，我真的问了很多海外朋友呢，都未必会考虑来的。咁变咗你是不是呢能够尽快真的改到零加零？咁如果你盡快能夠改到零加零咧，我反而覺得嗰一個時候咧，我哋係咪要考慮一下將針卡啊同埋安心出行都唔需要去入去場所嘅時候使用咯。 好，時間關係，同邱大根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咁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有 Irene 同大家报告外面嘅交通情况，咁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啊。九龙咧红磡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曲街嘅快线咧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塞到浙江街。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曲街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浙江街。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段嘅快线咧都有意外事故嘅，好塞车啊！龙尾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啊揸车嘅朋友睇下可唔可以改路行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到北角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去到世贸中心附近。好啦，我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欧元对美元0.978，澳元对美元系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港金系报15,580，比上日收市跌咗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64，啱啱转咗1663.7美元，卖出价1665.11美元。港汇指数报105.9，比上星期五升0.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同大家跟进翻先。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消化紧，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而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咧，而家有架坏车阻路。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必嘉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排到浙江街。另外，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嘉龍村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咧都係已經清理好啦。龍尾消化緊，去到深井。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見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兩邊浙江街。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獅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油站，龍翔道西行去獅隧由於受到意外影響啦，龍尾都是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九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方面，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渔港湾。而亞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車多，車龍去到窩打路道。而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倫街一段擠塞，龍尾太子道西。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寧道一段車多，龍尾康德道。偉業街去觀塘道方向龍尾常宜道。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就排到順利紀律部隊宿舍。新界區方面，

令到佢哋即係願多啲願意去即係花錢去消費啊嚇。咁再除此之外咧，就都仲有啲好幾利好嘅因素嘅，我覺得嚇。因為而家零加三啦嚇，咁好多人都即係想去外遊嘅。咁呢個時候咧就聽旅行社講咧，就有好多即係報團嘅人咧，都係因為啊有消費券，即係我哋報嗰啲即係旅行團去啦咁樣。咁所以嗰方面又即係刺激咗唔少啊嚇。咁另外就譬如話年尾都是一个即系分价的即系旺季啦，咁息值咧就系即系啲金价又好似平翻啲，即系最近咁，因为好多人咧就去啲珠宝行咧就即系买金啊、首饰啊，都有各样嘢啦吓，咁同埋啊又有话嗰啲新款手机又话推出啊，咁就变咗系零售方面咧真系一个几大嘅刺激咯。 嗯，咁仲有咧就系而家咧系领消费券啦，咁如果大家系用八达通去领消费券咧，呢一期咧就可以攞到2000蚊，咁而其他嘅电子支付工具咧，咁呢一期嘅消费券咧，大家可以领到3000蚊啦。咁以往嚟讲，其实如果攞到消费券嘅话，系有几大嘅刺激作用咧？咁啊，陈茂波都喺网址里面有提到噶，咁啊，譬如话上一次嘅派发八月第一期嘅消费券为例啊，咁喺发放嘅第一个月咧，就大约有70%嘅金额已经被使用噶啦，咁而呢啲消费额之中咧，就有大约60%咧应用喺零售交易，30%咧就用喺餐饮，大概咧就系另外10%咧就用喺服务业啊。咁如果用使用人数所计咧，咁超过1/3嘅市民咧就喺获发消费券第一个月已经系全额用晒佢嘅消费券噶啦。咁所以都听到咧，其实喺第一个月嚟讲咧就系一个消费券使用嘅关键啦。亦都见到啲市民咧系多用嘅吓，都过半啦，甚至大部分市民咧都系即系都多用呢个消费券咧第一个月嗰度嘅。咁头先讲。零售、餐饮服务业咧就比较多啦吓，咁都睇睇咧就究竟啲市道啦吓，譬如啲零售商啊吓，啲饮食业界啊，究竟点样睇咧吓？咁不如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究竟大家观察到个市道有冇受到消费券嘅刺激咧吓？大家对跟住落嚟嘅消费市道有啲咩嘅期望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咁呢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啊，谢太你好， 你好两位好， 你好， 先讲下呢个周末啦，咁啊消费券发放嘅第一个周末，咁个市道有几大嘅帮助啊？ 当然啦，即系如果对比起派消費券之前，即係九月份嘅時候咧，咁其實我諗零售商都睇到係真係有個升幅喺度嘅，即係因為九月份咧嗰個情況咧都係一個比較沉悶嘅月份啦，咁所以去到有消費券嘅時候咧，咁大家咧都表達咧都有都想雙位數字嘅升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對比翻之前發放嘅消費券，譬如話八月啊，甚至四月呢一兩輪咧。咁其實都大家亦都係反映嗱，講真有升有跌嘅，咁但係咧跌嘅情況咧係多過升啦，即係喺我哋依個咁短時間粗略嘅一個嘅即係訪問翻我哋啲會員，咁跌嘅情況係多過升嘅，咁而亦都係反映咧，即係嗰個力度咧，其實係唔夠八月份，甚至係其實係咁呢幾次嚟講咧，四月份嗰次嘅力度咧係、okay. 最幫得到嘅。 想請問一下你講緊跌係對比起幾時，同埋係有冇話邊啲行業出現跌嘅情況咧？ 係講緊我對比十月一號啦，啱啱十月一號啦，同之前八月七號第一日發放，或者係四月七號又係即係我哋四月份嗰次係一發放5000蚊嗰次啦，咁係對比大家三次嘅第一日嚟對比嘅，咁都係咧反映都係有個跌幅喺度嘅。如果對比起之前八月七號或者四月七號嗰兩次，咁而你話咩行業咧？咁其實主要嚟講咧，其實我諗係有啲個別因素反而係冇跌啦。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咧，都係一個跌幅嘅，比起之前嗰兩次。咁如果話對比上年十月一號，上年我哋都係有消費券啦，即係同今次嗰個發放嗰個情況都幾類似嘅，十月一號嗰次。咁如果對比上年嘅十月一號咧，其實亦都係有升有跌。跌咗嘅咧就係、是整體嚟講咧都係一啲又或者咁啊倒翻轉頭講啊覺得係保持得到或者係有微升嗰啲咧，都係反映咧佢哋係有做一啲比較係大動作嘅一啲嘅推廣啦、啊。 但是呢如果真係冇特別大動作嘅推廣嘅時候咧，整體嚟講咧，好多唔同嘅零售類別都係反映係一個跌幅，而且係一個雙位數嘅跌幅咯。 嗱、你講話比對起今年早兩期即係發放即係消費券嘅時候都有即係有所下跌啦。咁會唔會係先前嗰兩次咧，就因為即係第五波疫情即係啱啱平復？即係開始好翻少少嘅時候咧，就嗰啲消費者都係有好多已經積存咗頗耐嘅一啲嘅需求，咁嗰兩次都已經係譬如買大件嗰啲電器啊嗰啲嘢都買咗啦，咁到而家咧係咪會係比較差啲？係咪會唔會有呢個係一個原因咧？ 你可以咁講，不過咧其實因為四月份嗰次咧係一次過發放5000元嘅，咁而嗰個都叫做係上年我哋都有兩次兩輪嘅發放啦，上年咁去到四月咧係第三次，而且係5000元一筆過，咁所以咧我諗對市民嚟講嗰個嘅刺激作用咧都仲有喺度嘅，咁但係咧去到八月啦，再嚟到而家十月啦。已經是常態化了，其實是整件事。我想市民呢即對派消費券這個事情呢其實都有了充足的經驗，同埋加上現在那個市道呢即個經濟的方面呢都影響了市民的消費意欲。所以呢我們見到的現象呢其實由八月開始都見到的，其實個單價各方面啊都係低咗嘅，比之前。咁而且消費嘅力咧，咁都同日常嗰個咧都係差得好遠。咁所以咧，我哋知即係從而見到咧，其實市民咧已經係將呢件事咧都比較係常態化。咁同埋咧，都係會將大部分嘅錢都係使翻喺日常生活上佢哋嘅需要上邊咯。 咁所以如果真係要去到提升返消費券嗰個效益啊，咁其實都見到譬如有啲商場啦咁、都有推出一啲嘅消費券相關嘅優惠啦，有啲商户都做緊啦，咁係咪其實零售商係要做多啲優惠先至可以吸引返市民去用返個消費券呢？ 係啊，你講得好啱、其實市民有用消費券，不過係咪用喺一啲休閒消費上面或者不是日常的消費上面啫。咁而即係你講得好啱啦，即係其實而家見到嗰個情況咧，就係、如果有大力度的推廣一啲嘅可能係 discount 啦、推廣啊咁樣，咁相對咧嗰、那個反應係會好啲嘅。咁都係頭先我亦都講過啦，即係如果對比翻上年十月嗰個嘅電子消費券嘅發放第一天咧。如果能夠係有大力度、更加大力度嘅推廣咧，先至能夠係保持翻上年嗰個嘅成績嗰個水平，又或者係有微升。咁但係如果冇嘅時候咧，冇呢個大力度推廣嘅時候咧，咁其實見得到都係一個雙位數字下跌咯。 你會唔會覺得因為而家對外通關翻嚟回港檢疫係即係放寬咗咧，會唔會係構成即係對零售業嘅一個影響咧？即係好多人將啲錢係即係花喺一啲即係旅遊產品上邊，就即未必係零售得益到，會唔會有呢個情況？ 我哋預計係咁嘅，咁亦都有會員反映咧。但亦都係佢個推斷嘅啫，即係依點解過去呢個十月一號呢一次發放，點解個感覺個力度都唔係好幫得到太多咧？咁都相信係有部分嘅錢都係去咗旅行社去，即係去外遊啊咁樣樣。咁而我哋亦都係估算咧，就係、是、因為嚟緊嗰個即係外遊嗰個嘅意欲咧會提升啊。咁所以咧，我哋預計嗰個嘅本地嘅消費咧，亦都係會因而會有一啲嘅影響。 咁變咗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就大家點樣睇？即係嚟緊第四季嗰個嘅零售市道係點樣咧？大家有咩預測咧？ 其實大家都係好審慎啊，同埋係都算係悲觀嘅，即係當我哋喺一個未通關啦、未係零加零啦，甚至其實我哋最能夠幫到我哋就係同內地通關。咁當呢件事未能夠發生嘅之前咧，咁其實大家都覺得咧，係嗰個市況咧係唔可以話講得上去復甦啦。咁而家零加三咧，其實都係一個都係一個向好嘅方向，但係咧。 實際真係幫到零售業咧，其實嗰個力度咧就真係會好 limited， 甚至係根本係都係零咯。 係啊，因為零加三之後見到即係外國嚟嘅遊客都唔係話太多啦嚇。咁、但係我哋其實都憧憬緊即係零加零呢一個即係措施。咁我哋都希望唔會太耐都會實行嘅。咁如果真係零加零嘅時候，應該都可以吸引到外地嘅遊客嚟香港消費啦嚇。咁、你覺得嗰個零售市道會唔會得益呢？ 其實咧，我哋更加關注咧就係香港嗰個國際地位啊。即係雖然你話同外地通關係咪令到我哋同內地通關係更加遙遠咧？咁 係啊，會嘅。 然係有呢個擔心喺、但係咧，其實同內地通關咧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好、不如咧就令到香港嗰個國際城市個地位咧，能夠係盡力去挽回先。咁然後咧，以至我哋本地嘅經濟咧，希望都係有翻一啲嘅新動力，以至咧本地嘅市場咧可以有翻一啲支持。咁呢個都係我哋短期內希望得到嘅嘢咯。 嗱，頭先我哋都引述咗就陳茂波司長咧咁嘅網址咧，咁佢都講到話，即係其實以往咧，譬如八月嘅第一期嘅消費券咧，咁有七成嘅券額咧就喺第一個月咧就會用咗嘅，亦都咧有超過三分一嘅市民咧喺發放消費券之後第一個月咧就用曬佢嘅消費券。但係頭先聽你嘅分析咧，會唔會都擔心其實佢呢個嘅現象咧，未必可以喺今次呢一期嗰度發生咧？ 是啊，我覺得當然一定是有幫助的。咁其實零售商我哋一直都是歡迎電子消費券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事情啦。咁只不過咧就係、因為越嚟越常態化呢件事，咁所以咧即係如果真係話大家市民好熱切去到好快去用咗個消費券去到真係買佢哋心目中心意嘅物件咧，咁其實都應該會喺第一日啊，或者係依一個星期見到嗰個嘅彈跳力應該都係幾明顯。咁當然啦，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佢對比起九月嗰個彈跳力咧，都有喺度嘅，唔係冇嘅，真係都有雙位數字嘅升幅。咁但係咧一來九月份其實個生意都幾平淡啊，真係。咁二來咧，就係即係見得到咧，比起再之前嗰兩次咧，就真係弱咗。整體嚟講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見得到嗰個 trend 咧，都係講緊係越嚟多係常態化啦。即係市，我哋都係預計市民都係會喺佢日常生活去用個消費券，多過出嚟去買一啲特別啲嘅物件。 咁雖然話常態化啫，係咪？但係即係有種好過冇嘅，係咪？ 一定係。 咁你預期其實政府係咪都應該即係繼續去即係派發呢啲消費券啊？ 當然，我哋希望啦，即係因為總好過冇啊！真係，如果冇嘅時候咧，就仲慘。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政府能夠係繼續支持嘅。 有冇多少少一啲唔同行業嘅分析呢？嗱，我知道你自己都係做一啲珠寶首飾嘅行業啦。咁其實呢啲嘅貴價商品嘅銷售啊，受到消費券嘅刺激，今次嘅情況又有幾大呢？ 其實咧喺我哋依、這個即係黃金啊，賣黃金啊，珠寶呢、這個首飾嗰方面咧，其實最近咧反而咧，我哋嗰個帶動力就並唔係因為消費券，而係因為金價下降。係，個金價下跌，因為美國即係加息啦，咁而引致嗰個嘅金價下跌啦。咁其實因為近期個金價下跌都幾明顯啦，咁所以咧就引致其實都幾多市民出嚟咧係買足金啦，咁再加上咧嚟緊嗰個嘅限聚令咧係再逐步放寬，相信咧分價嗰方面分現咧都會慢慢一路回暖啦。咁所以當分現回暖嘅時候咧，咁其實亦都對我哋即係足金珠寶依個嘅行業咧，都係會有翻一啲嘅支持咯。 咁對於即係譬如嚟緊施政報告啊，或者即係對於其他嚟緊嗰個嘅放寬嘅步伐嚟講啊，你仲有咩嘅期望啊？ 咁當然我哋都好希望，即係第一就係盡快同內地通關，呢個係真係最 number one， 我哋最期望嘅一個嘅事情啦。咁再者咧，就係、都希望能夠係即係政府繼續係關注我哋行業啦。即係過去嚟講咧，咁嗰個嘅 保就業計劃啦，係最有效可以係扶持得到我哋嘅。咁、再者就係電子消費券。咁、當然即係我哋唔係話淨係依兩個方法，咁都希望政府能夠係即係以佢嘅能力啦，去到決定翻一啲能夠係幫助我哋業界嘅渡過呢個嘅難關嘅一啲嘅方法。咁呢個都係另外一方面啦。再者咧就係、希望政府能夠係繼續幫我哋呼籲業主真係唔好咁快就真係急不及待咁樣去加租咯。 之前咧，其實都我哋有討論過咧，呢個嘅禁止追租嘅限期就完結啦。咁即係話其實業主啊嚇商場啊，咁有機會咧就再向啲商户去到追租啦。咁其實你掌握而家情況係點樣㗎？ 當然係即係困難啦。我諗大家即係都過去見到有唔同嘅連鎖店咧，都係因為完咗個即係禁追租期啦，咁都係頂唔順要去結業。咁而當時咧都知道其實係收到好多律師信嘅，即係有唔同嘅零售商。咁而有利用運用到呢一個嘅條例去到俾自己有喘息嘅空間嘅零售商咧，我哋粗略預估咧大概係有3-4成嘅零售商係有用呢個方法。咁但係得來嘅結果咧就係能唔能夠真係得到減租咧？相信都有啲比較係有個憐憫度比較高嘅業主咧，都係會有一啲嘅，即係大家有商有量啦。但係咧，亦都聽到咧，都幾多嘅業主咧係冇反應嘅，甚至係完咗個條例之後咧，就即刻發律師信去追租。咁所以咧就所以點解我哋喺前兩個星期咧，其實我哋都係出咗一個嘅新聞稿啦，都希望呼籲即係業主咧能夠係體諒啦，喺呢個咁艱難嘅時期。 好啊，唔该晒谢太，多谢你。 系 谢邱安仪咧，就系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嘅主席嚟噶。咁啊，各位听众有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杨立门头先听阿谢太讲咧，都觉得而家个消费券个发放都喺市民心目中都比较常态化咗啦吓。咁所以嗰、刺激嘅作用咧，可能冇之前嘅发放咧系咁明显，系嘛？ 系啊，不我谂都有好过冇啦吓，即系大家都咁讲吓。咁所以就我谂，尤其是我谂消费券都系即系刺激翻另外一个目的，都系即系譬如电子即系去支付呢一个咁嘅活动咧，的确都有一个正面嘅好处喺度嘅。 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各位听众有意见嘅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 厦门内衣在这一场席卷全国超过两个礼拜的示威活动之后首次发声，形容阿米尼的死令他心碎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同时批评有人在街头制造不安全感，谴责这些有计划的骚乱，又指责是由美国和以色列策划，安全部队的职责是确保国家的安全。有人权组织说，连日来的抗议活动已经造成超过13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数以千计民众被捕。伊朗当局早前公布拘捕了九个外国人，指控他们参与示威或者策划抗议活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酷热，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气温介乎27-33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星期三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啱啱收到咧，就系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喺维里道对开嘅快线桥面有坏车阻路啊！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嘅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近住维里道对开桥面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喺明爱医院对开嘅快线就亦都系曾经有意外事故嘅，咁啊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多车啲啦。而沿住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至到明爱医院嗰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噶，即系明爱医院嗰段嘅呈祥道，而家来往方向都系交通繁忙嘅。仲有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 在浙江街桥面段之前的慢线就发生过坏车事故，坏车就走了，那都是多车啦，塞到去渡船街天桥的。隧道情况，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落去湾仔之路呢，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排到去落山道。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观塘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港岛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嗰段咧就多车啲啊，因为之前嗰度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龙尾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时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带咧，仍然系相当之多车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亦都系多车。龙尾去到顺利村。新界咧，现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至到白沙湾码头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屯门公路嗰边咧，去屯门方向深井丁九嗰段就较为多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美林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腌制的罐头很高钠的，记得少用它做食材。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年七个星期， 请嚟唔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日达集团首席执行官唐成， 新创建集团行政总裁马小祥，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潘家阳、张碧仪。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天水围天耀社区中心。臨時避暑中心會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期間全日開放，並在晚上十點半至翌日早上八點提供被鋪及睡眠地方給有需要人士。 如需進一步資料，可於午夜十二點前致電民政事務總署熱線2572-8427。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我陸宇光同埋楊立門喺度啊！今日楊立門啊，我哋依家討論嘅問題就係咧，究竟啊香港人啊有冇機會去到參與航天工程咧嚇？嗱，尋日咧國家就宣布咧就係展開咗第四批預備航天員嘅選拔工作啊，並且咧第一次咧就喺港澳地區嗰度咧去到選拔載荷專家喎。咁即係話咧，其實香港嘅市民咧係有機會咧去到參與呢個國家嘅載人航天工程啊，楊立門。 是啊，这个消息呢都是很振奋人心的，因为香港呢是即一个特别行政区啦，一路来讲呢就即是参与国家级的活动的机会呢都唔多嘅嚇，咁我以前即係做政府做公務員咧，都唔係好多機會咧，係可以係有喺內地嘅一啲政府機構嗰度咧係工作嘅嚇，咁就變咗而家呢一個機會咧係非常之難得啦，因為香港喺科研方面咧，亦都嘅成就咧同個地位咧係都值都比大內地咧係高度即係認可嘅嚇，咁今次能夠有機會啦嚇，即係參與呢一次嘅選拔咧，我覺得真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嚟嘅。不過我諗個機會都唔係話真係十分大嘅，因為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做一個即係初選咧，即係我可能要即係有好多人去參加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同內地嘅咁多嘅科學家一齊去競爭嘅話咧，都係一場即係都幾激烈下嗰個競爭，我諗。 其實咧就頭先都講啦，咁而家國家要喺香港嗰度咧選拔咧呢個嘅載荷專家啦。咁啊，載荷專家究竟係咩嚟嘅咧？咁就根據政府嘅資料啦，咁載荷專家咧就係專業嘅科研人員嚟嘅。咁主要咧就係負責開展太空實驗啦，或者係一啲嘅試驗研究啦，操作同埋使用太空實驗設備啦。配合飛行乘組其他嘅航天員咧，就開展站務管理等等嘅日常工作嘅咁。咁而咧就今次咧，究竟係點樣去選拔法咧？咁嗱，嗰個嘅特區政府咧就會正式啟動呢個初選嘅程序啦。招募期咧就會由係今個月嘅10月6號開始，去到咧10月27號啊咁。咁至於咧就係究竟有幾多個名額咧？咁嗱，根據咧就係新華社同埋中央電視台嘅報導咧，今次咧就係中國第四批嘅預備航天員咧，就係都開始咗呢個選拔工作啦。咁今次咧就係一共咧去到飛行航天飛行工程師同埋載荷嘅專家咧，就一共會係選拔咧五至到六名啊。咁其中咧載荷專家咧就兩名左右。咁第一次咧就喺港澳地區嗰度選拔啦。咁所以咧，就算即係香港今次去到選拔人咧，就俾國家去到挑選，咁會唔會其實都可能係需要同國內嘅專家頭先你講，去到爭奪呢個職位咧？咁呢個可能咧就稍後咧先至去再去知道啦嚇。 係嗱，咁呢一次嘅選拔咧，就當然係有好多資格嘅要求啦嚇，即係候選人咧一定係要持博士學位啦，佢嘅專業咧係一定係。列咗出嚟咧，有幾個嘅專業嘅，譬如話生物學啊、醫學啊、材料學啊、物理學啊咁。有一個比較有趣啲嘅就係心理學都得喎，原來嚇。咁咧，但咧就一定係要有博士後三年嘅不少於三年嘅專業經驗嘅嚇。咁當然即係個體質嘅要求都唔低啦嚇，咁一定有一定嘅身高啦嚇，咁視力亦都有一定嘅要求，同埋咧係心理健康等等嘅嚇。 係嗱，根據政府嘅文件咧，咁都列出咗今次嘅在荷專家嘅候選對象嘅一啲基本要求嘅。咁都講到話咧，一定要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永久性居民裡面嘅中國籍公民啦。佢同埋家庭主要成員咧，就應該要熱愛祖國，擁護一國兩制方針，遵守國家憲法同埋香港基本法，冇犯罪記錄，同埋支持載人航天嘅事業。性別咧就男女不限，咁而咧年齡咧就原則上係30至45歲嘅。咁頭先你都講咗啦，關於係佢嘅身高啊，係有一定嘅要求啦。咁而咧係身體健康啊，要係非過敏嘅體質咧，亦都係冇可能咧係影響。 响飞行任务嘅既往病史同埋家族病史噶 吓。系、嗯、啊，嗱咁嘅今次嘅选拔咧，其实系希望招聘到12至14位，总共12至14位嘅预备嘅航天员嘅。咁但系咧就有大部分嘅职位咧，其实香港都唔系向香港开放嘅，同埋嗰啲职位根本都我谂未必有适当嘅人选嘅。即系譬如话航天嘅驾驶员啦吓，即系所谓 pilot 啦，就7至8人啦占吓。咁另外咧就系航天飞行嘅工程师咧系3至4人。咁呢个都真系要识得从事即系航天嘅工程嘅人员先可以即系有资格啦。咁所以咧就开放俾香港同埋港同澳门区去选拔。的職位就有兩個，就是所謂叫在河專家。在河專家這個名詞就香港人未必聽過的、嗯、其實我都第一次見過， 說了一 些、啊、 或者我們稍後再請教的專家是怎樣看這個在河專家的工作、 啊啊、OK 好啊， 好了，不如都問一下大家，我們的電話是1872311 1872311，大家怎樣看今次國家去香港呢，第一次在港澳地區去進行這個在河專家的選拔工作呢，也都是讓到香港市民咧有机会参与到国家嘅载人航天嘅工程啊！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另外头先咧，杨立门都讲到话，会唔会都港澳人士啊，就算系真系选拔咗出嚟，会唔会都需要系真系有一个激烈嘅竞争啊？吓，先至可以入到围咧？咁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咧，今朝就接受电台节目嘅访问啦。咁就话咧系国家同埋特区对于港澳地区有人入围咧都有合理嘅期望啊，咁佢就话相信咧，只要向国家推荐足够数量嘅候选人咧，香港代表咧最终系有机会入围噶，咁所以都唔使太担心吓，咁都希望睇下有冇真系港澳嘅人士可以咧成为到呢个嘅载荷专家啦。 冇错， 咁俾你嘅时间，我咧请教一位专家，睇下点样去睇呢次嘅选拔工作啦。 嗯， 电话旁边有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荣休教授，亦都系前系主任邱伟和教授啊，邱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邱 主持你好， 系，不如请你都同我哋再仔细咁去介绍下，究竟呢个载荷专家嘅工作系啲乜嘢？ 其实载荷专家咧，就系喺航天工作站上面咧，系其实去做一啲科学研究。 嗯， 咁咧佢哋系可以帮最主要就系佢可以用一啲仪器去做研究，做唔同嗰、那个科目嗰个研究咁样咯。因为佢要求比航天员咧比较深，因为佢做嗰啲研究咧，可能系我哋而家系未知嗰个结果，就系、是、等于系真嘅系上面咧做一啲新嘅研究。所以咧，我哋而家可能预测唔到佢个结果系咩。你航天员咧，佢冇呢个专业去做呢样事。 嗯 哦、即所以专系做一啲嘅太空里面研究嘅啲科研专家，可唔可以举啲例子？譬如以往啲在荷嘅专家有啲乜嘢嘅研究系喺呢啲工作嗰度做出嚟嘅咧？ 嗱，好似咁样系流体力学。流体咧，咁一般系流体力学，好似系地面咧，佢有嗰啲浮力啊，嗰啲系咪？咁因为系有重力噶嘛，咪有浮力。 嗯。 但系如果呢个液体咧去咗空间咧，佢其实就冇呢、這个，或者系微重力，或者冇咗个重力。 嗯。 咁、 嗯、 咧，如果流体咧，佢点行？佢完全系佢俾个表面张力咁样去限制。 嗯。 咁你如果你加热佢咧？佢而家最流咧，嗰啲就唔系好似我哋系地面咁样，要地向上咁样行咯。 嗯， 如果里面咧，你煲水，咁有个气泡出来，咁气泡正常咧系地面咧，气泡咧系会升上来噶嘛，系咪？你煲水系水会升上来，但太空上面咧，佢你如果加热咧，佢呢个泡咧就唔会系咁样行。 嗯， 所以其实呢啲嘢咧，特别系一啲微光个上面去睇咧，其实系我哋系未知佢应该系点表现， 嗯， 所以我哋需要一啲科学家呢啲要披露，就系、是在荷专家嗰、那个佢上去做，咁先至可以睇到呢个表现系咩。佢可能要不断去调整佢个实验方案喺上面做，咁咧先至可以睇到嗰、那个佢想做，最尾了解到佢做嗰啲嘢。 嗯， 这个就关于即系头先讲嘅例子，就系物理上面嘅一啲实验啦。 系啊， 头先都讲啦，呢啲在学专家咧，其实嗰个要求咧，仲包括咧，譬如生物学啊、医学啊，咁系咪即系都有一啲嘅生物方面嘅研究可以喺太空我哋做咧？ 一定系你如果生物医学咁样，佢都系其实好似做心脏嗰、那个流体。咁咧，其實佢同流體你學都有啲關係，但係佢要同生物呢個人咧要了解個心臟嗰啲係心臟病或者係嗰啲咧係上面係點工作，心臟係太空上面點工作，因為冇重力噶嘛。咁咧呢個其實兩個都係連埋一齊。咁咧其實係通過呢個可以研究佢，如果係太空上面咧係心臟係咪會得到一？定嗰個優勢啦，仲係咩咧？呢個係都可以研究咁樣。 嗱，咁而家我哋就未知道啦，或者已經決定咗，但我哋未知道啦。究竟即係下一次，譬如話去太空嘅時嘅旅程當中，係會進行邊一方面嘅即係科學嘅實驗咧？咁樣呢個我哋係未知噶嚇。咁如果我哋未知嘅時候，我哋又點憑啲乜嘢去？去選拔即係我哋覺得係適合嘅即係人才咧，因為各個範疇、各個即係科學嘅領域都好廣闊嘅。咁我哋其實選拔邊啲領域嘅科學領域嘅人去參加呢一個嘅選拔好咧？ 而家佢已經有幾個方向啦嘛，係咪？咁咧，佢表示佢呢個幾個方向可能都係下一次要做嘅嘢。当然唔定系下一间啱好下一次，有可能再下一次。咁咧，你可能下一次系做流体同燃烧，再下一次做生物医学，或者再下一次做材料。咁呢个我谂呢个选拔呢个系都系，如果国家每一年可能都有可能做几次咁样，都所以啲机会都好大，我觉得 系。咁你嗱，香港嘅科研人才个即系都人才鼎盛啊吓，咁你觉得我哋今次可以入围嘅机率有几高咧？你觉得？ 我感觉都几高啊，因为其实香港当然有啲限制，因为呢个系而家有限制要。香港要永久居民系咪？仲要做博士毕业之后咧， 博士吓， 仲要3年嗰个经验， 系 咪？ 系啊吓。 所以呢啲，因为香港嗰啲博士咧，佢毕业之后有可能去出外国去做嘢咯， 系啊， 系咪？所以呢个要好难讲，呢个可唔可以真嘅可以玩到呢啲量吓？但系如果玩到香港，其实。嗰啲博士咧係真嘅係好好，有好多競爭力。我諗唔會輸蝕嗰、那個同大陸嗰啲科學家比較咯。 但係佢哋冇要求呢三年嘅專業經驗必定要喺香港取得㗎，係咪啊？即係佢攞到博士之後，佢可能去咗外國或者去咗國內，佢從事一啲專業呢方面嘅專業，咁係咪都係計唔計嘅咧？咁樣？ 呢、這個我做唔係好知，不過我自己感覺應該記啊，因為佢其實佢係記住做呢個專業㗎嘛， 係 咪？所以應該係記，但係佢真嘅係點要求，我係真嘅唔知道。不過係香港其實有好多香港同學咧，佢博士畢業之後，仲係大學裡面做博士後，咁呢啲人嘅機會就好大。 其实而家香港即系各大嘅大专院校啦、大学啦，或者其他嘅研究中心里面，呢一啲嘅航天即系可以，即系应该话一符合呢个今次选拔资格嘅人才，你见有几多咧？ 我觉得都好多。呢、這个其实因为佢唔系真嘅，一定要做航天嗰啲咧。系啊，佢其实系做嗰啲头先讲到做嗰啲。流体力学啊、燃烧啊、物理啊，或者系材料啊嗰啲人就 OK 啦。咁你其实呢个方面佢基础系一样。 但变咗呢啲头先我哋都讲啦，其实今次系喺港澳地区选拔啦。咁其实之后咧，即系有机会都可能要同国内嘅同样即系呢啲嘅研究人员咧，去到竞争呢个在学专家嘅职位啊。咁你睇而家即系香港嘅科研人才。同內地方面嗰個比較，你覺得係點樣呢？ 我覺得香港嗰個大專院校嗰啲博士其實都好叻， 佢其實佢有好多 very top， 我要係嘅頂級嗰個文章啊，發表喺國際嗰個期刊裏面。咁咧，我覺得呢啲咧，其實佢表示佢其實已經係好叻啦。 嗯， 我所以我唔擔心呢個佢哋競爭唔過嗰個大陸嗰啲同行咯。 其实你有预计呢啲嘅助学专家需要系接受啲乜嘢类型嘅训练咧？因为即系佢哋选拔，就算系选拔成功之后咧，咁都需要接受训练啦。其实一般嚟讲，做呢啲载人航天嘅工作，要接受啲乜嘢嘅训练噶？ 嗱，我哋佢本身做科研嗰个能力，我哋冇问题啦，佢哋一定冇问题。不过航天佢要做一啲失嗰个航天嗰啲好似失重啊嗰啲下面嗰啲身体嗰个方面个训练，可能呢个系可能佢哋要通过国家嗰个航天培训中心去做。 有咩类型嘅训练呢？即系当然啦，身体佢一定要健康，有一定嘅体质、体能啊。 佢要做失重嗰、那个嗰种 个训练， 失重个 失重 啊，失重吓，失重嗰啲训练，超重失重啊。因为呢个会影响身体噶嘛，佢有啲会呕啊，嗰啲你一定要习惯航天嗰种失重、超重嗰啲训练。 咁有個比較有趣味性嘅資料就係話，即係身高啲有啲限制嘅嚇，即係除咗即係唔可以太矮之外，太高都唔得嘅嚇，即係高於175厘米咧，又唔符合標準。其實 佢點解 個原因喺邊度咧？ 我諗呢個可能同航天器嗰個而家嗰個出場可能都有關係，同埋我諗最主要同呢個有應該有啲關係咯。你唔系好方便，太高咁咧，好似 即系可能个空间系好细嘅， 系啊，空间系啊， 即系你太大只又 我谂应该系咁样，我谂唔出来，其实175同180有咩差别？ 另外，好啦，呢啲嘅助学专家咧，要喺太空嗰度做呢啲科研嘅实验啦。其实运用嘅器材，头先你讲嘅即系涉及一啲嘅运用器材啦、仪器啦，其实同喺陆地即系地球上面嗰、那个情况有咩分别噶？ 有一啲应该系差唔多，因为好多你要用到一啲力学噶，或者光学啊，或者嗰啲仪器，或电子嗰啲仪器，呢啲应该系差唔多咯。 咁系咪啲仪器本身嗰啲嘅操作啊结构可能都有唔同啊？ 都会有少少唔同，因为如果系流体力学咧，佢可能。有啲液体咧，系仪器本身里面行嗰时咧，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你系失重下面，系咪？所以咧，可能呢啲嘢都要考虑清楚咯。 我哋其实香港都有大学咧，香港理工大学啦，即系佢嘅科研团队都曾经参加过即系国家嘅探月工程嘅吓。咁其实系咪都有一啲嘅即系好处喺呢一度咧？嗬，即系已经有经验咯，其实。 是啊， 咁我哋都不如咁样啦，阿教授，因为咧之后咧我哋好快就要听新闻啦，咁之后我哋再同你倾下咧关于香港而家有关于航天科技嘅科研发展究竟系点样啊？因为咧其实今次咧就国家咧喺香港嗰度选拔呢个嘅在学专家咧，其实其中一个意义咧都系咧就叫认可咧就香港嘅一啲航天科技科研嘅一啲进展啊。咁究竟而家香港嘅情况系点样咧？咁有冇机会可以即系再去到多一啲嘅研究喺香港度进行咧？教授，不如我哋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好嘛？ 好啊。 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啊，听众都可以咧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噶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寻日宣布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首次在香港特区选拔在荷专家，代表国家对香港创科发展的信心，对香港科研人员是一份极大鼓励。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时候又说，香港人特别是香港青年 將來有機會實現航天夢，貢獻國家。他感謝國家對香港科研的支持，以及對香港青年的關心，亦都鼓勵社會各界借此機會多加認識國家載人航天工程的豐碩成果。遊輪公海遊熔斷機制今個星期四取消，營運啟德遊輪碼頭的環美遊輪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班志榮說，歡迎取消熔斷機制，但當中仍然有不清晰，包括載客量、對船員以及旅客的檢測要求等。他提到今次涉及的只是公海遊，現在很多國家已經容許國際遊輪行程，香港政策相對嚴格，相信短期之內不會有遊輪在本港泊岸。對於何時會有遊輪來港，班志榮在本台節目《自由風》自由風說，要視乎政策，如果政策很吸引，基本與國際接軌，最快可能在幾個月會有部分的遊輪回復之前的行程，但要完全恢復2019年的情況，相信要幾年時間。港大医学院的研究发现，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轻度至中度患者使用两款口服抗病毒药物之后，能够将死亡率降低。研究团队分析今年2月26号至4月26号期间，全港已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住院人病人数据。在大约40,000个患者当中，团队选出适合服用口服抗病毒药的病人参加研究，将病人分成两组。结果显示，轻度至中度的新冠患者在患病初期使用两款口服抗病毒药物，分别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大约50%以及66%。英国财相关浩庭在各方反对声音底下宣布撤回减税计划。今次是首相卓惠斯上台不够一个月以来，政府首次在重大政策大逆转。关浩庭发表声明说，已经听到意见，取消 45% 的税率已经分散大家应对国家面临挑战首要任务的注意力，因此他宣布不会继续有关的计划，不会取消对年收入超过150,000英镑人士征收上限 45% 的个人所得税。卓惠斯较早时候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公布减税计划之前应该打下更好基础，他已经吸取教训，确保未来会更好地做好准备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气温介乎27-33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星期三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上次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去到启瑞中间。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见到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掩布房街一段车多，排到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反方向去旺角就见到牛头角站。清水湾道去返农场道方向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见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葵芳葵仁路有爆水管，去货柜码头路方向近住葵青剧院嘅快线暂时封闭。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无论是大人定是细路，过马路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路面四周的交通情况，记得要专心留心勿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开学之后点人头，公营小学一共减少14班的小一。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陈淑仪校长： 有不少人退学移民啊，转校啊，其实都是预咗的，都是一个时机加快去行小班，在个师生比例度对于学生的学习是一个好处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黑暗的世界里面不是黑吃黑， 你们想想，如果你们现在杀了我，他们都会杀了你们面口的，是不是？ 就是鬼打鬼。 我有请过他，他赚多少钱，我双倍给你们。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你是三倍、五倍、十倍得了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國家喺呢個香港咧就會展開第四批嘅預備航天員嘅選拔工作啦，將會喺香港咧就選拔一啲載荷專家。咁啊，個招募期咧就會由今個禮拜四10月6日開始咧，去到10月27日啊。咁啊，其中一個嘅意義咧就在於其實都係講緊咧香港嗰個科研技術咧都得到咧就係國家嘅肯定，甚至國際嘅肯定啦。咁嗱，其實咧，尋日咧。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咧，咁喺記者會上面都提到，而家香港嗰個航天科研上面嘅發展啊，咁都講到話咧，而家香港嘅大學嘅研究團隊咧，都積極參與國家嘅多項航天任務啦。譬如話咧，就為國家第一個嘅火星探測任務“天文一號”同埋月球探測任務“嫦娥四號”、“嫦娥五號”等等咧，就提供支持啊。咁2021年咧，香港更加發射咗自己嘅第一粒嘅衛星。金紫荆一号、01星同埋02星嘅，咁而近年咧，其实讲紧特区政府咧都大力咧去支持本地嘅大学去进行呢个嘅科研啦，吓航天相关嘅科研啦，亦都透过咧创新及科技基金咧系支持各项范畴嘅研究发展啊，咁譬如话系电子学啊、材料科学啊等等咧，都同呢个航天科技咧系息息相关嘅吓， 系 吓。咁啊呢个时间，不如我都继续请嚟咧，头先我哋访问紧嘅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荣休教授、前系主任邱伟和教授啊，邱教授你好， 主持你好， 系头先就引述咗咧，就系政府点样去表述而家香港嘅航天相关嘅科研嘅发展啦，你又点睇而家香港呢方面嘅发展呢？ 其实香港咧亦系有呢个机会去做得好好，其实而家系将军，我所知咧。我嗰时仲系系主任，咁喺将军澳工业村嗰度咧，已经有一间公司喺嗰度准备，系做紧嗰啲卫生嗰啲嗰个生产嗰个一间公司，咁喺嗰度做，咁其实好多学生都好有兴趣去参加，咁呢、這个我谂呢个系同。大陸咧，佢內地啊，個同內地咧，咁咧呢個一個好好嗰個一個發展嗰、那個一起做咁樣做衛星嗰、那個機會。 咁咧香港其實係香港好似我哋香港科技大學醫學同航空航天系咧，其實有好多老師佢教授咧，佢其實自己而家都係帶緊學生做緊呢方面嘅嘢。咁咧，其實雖然唔係真嘅，即刻可以用喺嗰個航天上面，其實但係佢做嗰啲嘢咧，其實都係同航天有關係咁樣。咁咧，其實好多本地學生咧，其實都好有興趣去參加呢啲項目。 嗱，今次就選拔兩位即係在荷專家啦，佢哋都可能有機會直情係即係坐即係火箭即係上去太空啦，喺太空站嗰度工作做研究。咁其實香港咁多即係咁優秀嘅科研專家咧，有冇一啲將來有你覺得有冇機會可以有去到內地嘅即係有關嘅科研機構嗰度工作咧，即係譬如話有關即係航天方面或者空即係嗰條空間站啦嚇，即係喺嗰度工作有冇呢個機會咧？ 嗱啊，因為香港大嗰啲大學咧，之前咧係係覺得係境外嗰個大學啫嘛，咁咧以前係比較難參加到內地嗰啲航空航天嗰啲去研究，不過呢次我感覺係我自己感覺嚇，咁而家國家已經將香港咧當佢係可以參加嗰個大陸嗰、那個呢啲航空航天嗰個研究嘅機會，已經俾咗我哋啦，所以我哋應該係睇下可唔可以利用好呢個機會。通過特區政府咧，可以幫手去推廣呢個香港嗰、那個研究，去參加同國家講咧，就係我哋可以參加到國家嗰啲做航空航天呢方面嘅嘢。 其实刚才你都讲到话，即系香港嘅大专院校啦，其实都有相关嘅研究、相关嘅学系，啲学生都好有兴趣啦。咁但系足唔足够老师咧？吓，足唔足够老师去到做呢啲指导嘅工作，同埋做一啲喺香港真系开荒牛嘅工作咧？咁而另外就系钱方面啦，即系究竟有冇足够嘅资金吓，无论嚟自政府或者其他嘅地方，去让呢啲嘅科研人员继续做研究嘅咧？ 嗱，其实。是就我自己所知呢，其实香港是有好多老师都可以做这方面的事。当然政府呢，其实现在应该给多些资源，给多些就是那些资源啊，去支持大学那些老师去做这方面的事。而且呢，我感觉应该是给点讲咧，就系俾好似我哋有啲公司或者系一啲学生，佢毕业之后，佢俾一啲佢一啲支持，佢咧可以喺呢个行去发展落去。因为你如果系真系大学里面学到呢啲嘢，但系如果毕业之后你好难玩到呢方面个工喺香港，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 是我想问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问题，最后一个。就因为教授你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即都工作过啦。那你。 没 即是你是担任他那个研究员的是吗？ 没 我是只不过是香港科技大学那 个。OK,OK,OK。不是我想知道你怎样比对，即是譬如说外国和中国，现在我们国家即是那个太空即是那个科技那个发展那个。即那個情況是怎樣比對的？有沒有什麼意見會給到我們？ 其實當然其實如果做我們的老師呢，其實是做基礎研究去做這些東西呢，是完全是可以用在太空的上面，只不過他沒有這個機會去參加，但是如果美國呢，他那些教授或者是NASA 或者太空總署呢，佢有好多系俾一啲機會俾美國個大學，咁樣咧，所以佢可以呢啲有呢個機會去參加咧，佢呢個係一個最主要，就係攞到個經驗，佢可以知道去真嘅如果去到太空有咩困難，有咩嘢咧，係可以我哋可以 发觉佢诶，佢从地球表面你去做咧，系真嘅唔同嗰啲嘢。 系 ，OK， 好， 好 啊，唔该晒，邱伟和教授，多谢你啊。 好， 系邱伟和教授咧，就系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荣休教授，亦都系前系主任嚟噶。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都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讲讲一啲住喺㓥房啊，系、一啲不适切房间。嘅一啲單身人士咧，跟佢哋嘅處境係點啊？我哋電話係18723111，如果大家係呢一類嘅人士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最近警方推出青少年罪行致司長攻略小冊子，有邊啲罪行值得大家多加關注嘅咧？ 包括咗網上求職騙案啦，一啲非法收債相關嘅騙案啦，嚴重毒品罪行、網上交友風險同埋攞寮勒殺嘅。 教學有心人主持鐘傑良、何玉芬博士。 除咗青少年，家長都要留意啊！星期六晚8:30，香港電台第一台，我哋請嚟香港警務處公共關係部梁仲文高級警司。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7啦，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 系 呢个时间咧，我哋讲讲咧就社区组织协会咧早前就做咗一个嘅问卷调查啦，就访问咗咧173名咧就系、是、住喺或者曾经住喺一啲不适切居所嘅人士，即系讲紧譬如系㓥房啊、床位啊呢啲地方啦。 嗯， 咁结果就显示咧系。居住在不適切居所人士的租金咧，佔咗佢哋入息比例中位數3%至4%啊嚇。咁、而咧74%嘅受訪者咧就係、是、申請緊或者已經申請居屋啦。受訪者輪候公屋嘅中位數咧就係、是、4.6年，最長咧就更加係輪候咗18年咁耐添。咁、而咧就係、是、講緊咧呢啲嘅居住喺呢啲不適切住所嘅一啲單身人士咧。其实都是很多的压力咧，系出现咗。咁有80%的受访者咧，就因为租金昂贵啦，担心被加租啦，而感到普通或者系极度的困扰噶。咁、所以咧，其实对于佢哋嘅头先讲啦，即系讲紧占佢哋嘅收入一个重嘅比例啦，佢哋等好耐啦，可能要住喺呢啲地方好耐啦，同埋咧心理嘅压力咧，都系构成咗一个好沉重嘅负担。 系啊，因为佢哋咧系而家住紧嘅嗰啲。單位咧係好多問題嘅，即係譬如話好窄啦，又有滲水啊、漏水啊、石屎剝落啊、蛇蟲鼠蟻等等，通風狀況亦都好差。咁因此佢哋嗰個無論身同埋心嘅狀況咧，都係唔好嘅。好似頭先你講咧，就即係個壓力水平咧係較。住喺適切居所嘅人咧，係高好多嘅嚇。咁同埋呢啲人咧，而家估計咧，即係有團體估計咧，就係有40000呢啲非長者，即係單身人士咧，就喺不適切嘅一啲居所度居住緊嚇。咁咧就有好多咧都等公屋咧等咗10年噶啦嚇。咁因此咧就我諗呢個問題，真係大家應該關注一下。 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点样睇呢件事呢？你又系咪住喺呢啲地方嘅单身人士呢？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今次做调查嘅机构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黎珊啊，施黎珊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系。 今次嘅调查咧，都留意到特别去关注到呢啲住喺㓥房啊、不适切住房嘅一啲人士吓，单身人士，佢哋嗰个精神或者心理嘅健康，我点解特别去研究呢个课题呢？ 因为其实我哋都成日去一啲呢啲㓥房啊、龙屋板房啊，咁发觉其实好多居民咧，佢住得耐咗咧，真系个人咧好抑郁啊，同埋咧原本都冇问，即系冇病痛咧，都变咗有病痛，同埋佢哋都成日都讲翻话，真系瞓唔到，咁搞到佢翻工啊都影响嘅。咁有啲就真系变咗好被动啊，同埋真系精神抑郁咯。 你哋嘅調查啦，你哋嘅調查或者你哋嘅探訪啦，有冇發現一啲嘅例子啊、個案啊，佢哋出現咗乜嘢嘅精神或者心理嘅問題咧？ 佢會變得越來越自閉啦，同埋就個人即係覺得佢人生冇乜希望啦，咁同埋會係原本翻到工變咗，即係嗰個精神上開始有問題嘅時候翻唔到工啦，咁個病痛越來越多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會見到嘅，即係同埋嘅人可能會即係犯錯咗啊，咁呢啲都我哋見到嗰個變化囉。咁但係我哋見到亦都見到就係話我哋有啲真係幫到佢上樓嗰啲呢，佢真係成個精神面貌啊各樣嘢都會改變咗好多。咁我哋有啲識佢嗰陣時佢真係個即係好即係屈到想自殺，同埋佢好困擾啊。因為其實當你個人長期冇教好瞓嘅時候呢，其實就好容易有精神病同埋個抑鬱會好嚴重。咁你要改善咗個環境真係瞓得到覺啊，咁你先至會即係個人精神好啲啊。咁我諗最大問題就係、是，即係有啲俾佢哋俾木蝨咬到瞓唔到啊！咁亦都有啲真係晚晚都老鼠嚟揾佢啊！咁佢真係好驚啊！即係呢啲，同埋尤其是呢幾年疫情咧，好多人即係個就業唔穩定啊！咁成日有失業啊，開工不足啊，成日驚交唔到租啊！咁即係呢啲都會令到佢哋更加多嘅即係擔心咯，會係。咁同埋我諗個我哋嘅嗰個房屋政策亦都係非常之唔公平嘅，因為我哋而家講緊24萬、25萬人嘅家庭等緊公屋啦，其實單身都佔咗成差唔多10萬。即係講緊四成啦。咁但係我哋分配公屋嗰個配額咧，單身只係佔10%，即係每年得嗰2200。咁我哋話如果你即係要真係幫曬呢啲人上到樓咧，就要等40多年嘅。咁我哋其實好多人真係排咗10多年。基本上佢哋排嘅時間係比一般嘅家庭啊，其他嗰啲係多成一倍唔止。如果你後生嗰啲係更加幾倍添。咁所以佢哋其實嗰個抑鬱情況係再嚴重啲，因為佢仲話另一個就係佢有個計分制咧。佢係咧，即係你要計年齡啦，各樣嘢啦。咁仲有咧，可能中間會有好多大你年齡嘅人又會插隊嘛。其實佢係將18至58歲，即係其實老人家已經優惠，已經係另一條隊嚟嘅啦。只不過佢喺呢個唔係老人家嘅隊入面再分年齡同埋個分數，咁所以令到佢哋好多時咧，比如佢話啊，好高興就排到10多年啦。啊，諗諗佢問翻房屋處話，哦，原來咧嗱48分到咧就可以上到樓啦。咁跟住呢佢到到400分嘅時候呢佢就去問嘅時候，佢話唔係呀，依家又唔係啦，依家430啦。咁佢哋咪話個分數原來會喐㗎喎。即係佢永遠都唔知自己原來都幾時先達到標先至去上得樓，冇預算啦，預算唔到啊。咁呢啲都會令到佢哋係更加困擾囉。 係。嗱，就嗱，而家嗰個即係個情況好差啦。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即係公屋嗰個嘅供應咧，一路都係即係追唔上嗰個需求。 係啊， 咁嗰個即係， 尤其是呢兩年疫情咧，其實慢咗添啊。 係啊，係啊。咁嗱，你如果你話要去俾多啲，即係嗰啲有限啊，即係嗰個供應。咁如果要俾多啲呢一批人，咁另外都有就會有另外一批人咧，就係啦，譬如話啲長者，咁又點樣去解決？除非政府， 我哋覺得其實最好就是整體供應量都高咗，咁跟住就可以增加嗰個單身人士嘅配額。另一方面，其實可以舒緩嘅咧，就係嗰個租金津貼，係一個現金津貼噶嘛。咁佢依家最衰就係咧，房屋處邊個都俾，佢就係唔俾嗰個長者非長者單身。咁啊，淨係呢類人唔俾嘅啫。咁我哋覺得喂，你俾幾年都好啊。即係人哋都係有需要，人哋都係有個喺個市場度都困難，你真係都真係租金係貴啊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呢方面可以幫佢舒緩嘅。另一方面就係你寫嘅房屋嗰啲，即係你起多少少，咁都會令到佢哋嗰個即係可以住到寫嘅房屋，都起碼都舒緩到有幾年嘅時間幫下佢哋囉。咁我哋都比較過有啲住公屋同埋住寫嘅房屋嘅居民，其實佢哋嘅情緒困擾係少好多，同埋成個人嘅生活有希望啊，個工作啊都會穩定啲，情緒穩定好多囉。 當然咧，即係增加呢個公營房屋嘅供應咧，咁一定係最係能夠回應到房屋需要嘅一個做法啦。咁但係喺而家嘅情況底下，頭先都講啦，嗱，非長者嘅單身嘅申請咧，而家係有一個配額，兼且咧有一個計分嘅制度啦。其實你又覺得有冇乜嘢可以改善嘅空間咧？ 我哋覺得喺現有嘅制度之下，比如佢計分制，如果你真係一定計，可唔可以唔係計年齡，而係計佢住咗環境差？比如佢係獨居，佢係住喺一啲龍屋板房，佢住喺啲好差嘅劏房，呢啲會唔會反而加分呢？咁啊，即係佢話，即係佢環境差啲，佢又收入差，咁呢啲係可以好。咁因為有陣時我哋見到，其實佢就算年紀年輕啲咧，佢可能其實佢可能自細都屋企人唔理佢啊。佢即係有啲甚至係孤兒啊，佢嘅學歷程度亦都唔係高。咁我哋都有啲街坊，即係廿年前嘅薪金同依家嘅薪金一樣嘅。 嗯。 咁即係未必一定係佢年輕啲又會好穩啲嘅。同埋我哋已經有條係老人隊啦嘛。 嗯。 咁仲需唔需要喺呢班唔係老人隊嘅人再分咧？咁我哋覺得就唔係一個好合理嘅即係嘅計分咯。 嗯。嗱，咁而家就特首都即將即係公布佢嗰個施政報告啦，第一份啦嚇。咁你有啲咩期望咧？喺呢一方面，即係你最想見到係即係政府有啲邊幾個措施係可以係引進嘅，就可以解決到即係佢哋 嘅問題。我哋希望咧，嗱，第一當然就係佢整體嗰個供應量係要提效、提速、提量啦。佢自己都講噶啦，呢個真係要做到啦。咁就可以裨益曬所有，大家都知道其實所有住呢啲劏房啊嘅居民都係，無論家庭啊、單身都係，長者都係痛苦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一齊可以提出提落地量就可以多啲。咁跟住單身嗰度嘅配額可以多少少，即係公平翻少少。就算你唔係去到佢話佢嘅申請量嘅四成，你唔好去到 10% 啦，你 20%、30% 都好啲啦。咁另一個就係話一啲舒緩嘅措施應該俾埋啲非長者單身咯，即係比如你嘅即係嗰個現金津貼啊。咁可以幫下佢哋減輕下，我哋覺得呢啲都係啦。咁另一個就係其實嗰個租管嗰個起始租金啊，點樣可以即係管制到咧？咁令到即係嗰個租金唔會咁高咧，咁亦都可以幫到佢哋嘅。 咁其實即係都好睇咧，就係嚟緊究竟新落成嘅公屋啊，究竟佢嗰個細單位嘅數量係點咧？因為呢啲嘅單身人士 係 啦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話係起多咗一啲嘅細嘅單位，單身人士嘅單位，變咗有可能咧會令到一啲即係家庭一般申請者咧，佢有即係少咗呢啲單位去到供應俾佢哋啦。咁呢個就要攞 整體上嗰個土地供應，我哋覺得其實政府雖然話佢已經揾夠地，我哋覺得其實佢應該再增加咯。因为我哋觉得其实佢嘅评估都有少少低估咗嘅，同埋佢系好期望嗰啲单身佢会排排一堆会走嘅，咁但系其实我哋见好大部分嘅人其实都系比较低学历啊，都系即系其实冇乜地方住啊，即系呢啲问题多咯。 剛才你都提到話，譬如係要為一啲唔同類型嘅居所嘅人士咧，去到計分啦，即係你哋嘅建議啦，即係希望譬如話係環境比較差啲嘅，會唔會可以俾佢高啲分啊？或者係佢收入低啲，去到即係又俾高啲分佢啊？咁但係呢都涉及好多嘅變化啦，同埋行政嘅成本啦，咁可能咧呢都係即係實際操作起上嚟嘅困難。 一定会有少少即系呢个嘅困难噶啦，但以前咧其实房署都试过噶，佢哋就试有多人嚟屋企独尺添， 系啦， 其实睇下你做唔做咯，咁啊睇下，我觉得政府要衡量下咯，究竟佢嘅房屋嘅提量提速系可以去到几时实现咯，如果佢发觉其实呢个都仲有排嘅，咁其实佢真系要谂一啲舒缓嘅措施咯，系啊 ，OK， 好啊，唔该晒，施丽珊，多谢你啊， 唔该晒你， 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施丽珊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嚟嘅，咁我睇嚟杨立门咧咁都呢个嘅俾单身人士、非长者嘅一个配额啦，同埋计分制啊，其实系可能会令到某啲嘅单身人士咧，即系轮极都轮唔到啊，即系头先话有人打尖啊，成咁样，咁真系有可能系有需要去到检讨一下。 冇错，系啊，我都想即系其实都希望政府都可以考虑头先，譬如话我哋。讲紧系咪可以有啲细啲嘅单位咧？即系一个单位可以有分开几间房嘅，咁变咗咧就有多啲单身人可以入住咧。咁呢个都可以系即系可以考虑咯，我觉得。 好啦，咁我哋今日节目嘅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明天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咧喺自由风嗰度见面啦。拜拜。 拜拜。